再见，嘴角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，啊，满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，啊啊啊，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山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回答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反正也不回头。